226集，没有你好。 顾元白要在宗亲中挑出一个孩子养在膝下，这个孩子的品行、年龄、面貌、八字，甚至是否能活得长久，都要考虑得到。顾元白审视了一个又一个的孩子，顺带去审视其背后的宗亲府。圣上从来不是好糊弄的人，若是打着贪婪恶心的想法，顾元白不介意再来一次血洗。所幸之前黑甲禁军威逼宗亲府的一幕，还给皇室宗亲们残留了深入骨髓的恐惧，他们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送了孩子来，再将孩子接走。十日后，顾元白宣旨召瑞王之孙顾然进宫暂居庆宫。庆宫乃在大恒皇宫东侧，故此称之为东宫。圣上只将顾然安置在东宫，却未曾给予明面上一字半句的承认，态度着实暧昧。顾然进宫这日，瑞王将顾然叫到身前，瑞王府中的一大家端坐在正厅之中，听着瑞王苍老沉重的训斥： 你进宫之后，唯独一点要谨记，他不再是你父，我也不再是你祖父。若你之后有福，幸得圣上眷顾，那便要受我等大礼。你亲近他，便屈身称呼他为一声三叔，称呼我为瑞王爷。然哥，可懂？ 我懂的。 不止如此，待我身死，或是你生父母身死，你都不可收效于前。那时你便不是我瑞王府的人，只是宫中的人。无论瑞王府的人求你办何事，是何人求你，你都无需多做顾忌，也无需关照他们。若是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尽管去同圣上言明，请教如何行事。 圣上厉害。 圣上正是因为厉害，我等才不可心中暗藏不公之心。我们宗亲正是因为圣上的厉害，才得以有今日这般安稳富贵的日子。卢峰掌权时那样苟且偷生的日子，难道真的有人忘记了吗？要是谁敢借然哥之事伸手到圣上面前，我定然不会轻饶他。 瑞王倏地拍了拍桌子，沉闷声响呼起，心中原本藏着小心思的人低下头，肝胆一颤。稍后，顾然的生父瑞王的三儿子顾和亲自将儿子送出了府。顾和向来对小儿子可有可无，平日里与顾然自然算不得熟悉，更遑论什么父子亲情。但他此刻却万分后悔，恨不得时光倒流，回到从前，好与顾然亲近。将顾然送出门的一路上，他更是嘘寒问暖，到最后竟然哭了，涕泪横流，口口声声说舍不得顾然。平日里待顾然冷嘲热讽的兄长们更是泪流满面，抽泣不断，但他们遮掩在袖袍下的双眼藏得分明是嫉妒和恶毒。顾然沉默不语，他年纪虽小，但看事却比一些成年人还要通透。瑞王府只要瑞王活着，便没人敢作妖。至于之后，若是顾然当真有幸被圣上养在膝下，瑞王府的事情想必圣上都会为顾然处理的没有后顾之忧。顾然这么确信着，无比的信任圣上。说起来虽是不孝，但顾然知道自己被圣上挑中之后，他心中便偷偷有雀跃升起。圣上在他眼中威严极了，这样的人竟然真的要成为他的父亲，只要一想之后或许会称呼圣上为父皇，顾然便忍不住羞赧和扭捏，压抑不住的激动开心。顾然入宫时，圣上特意抽出了时间，他陪着顾然用了膳，去看了宫中供皇室孩子学习的弘文房。 待明日，你便可与诸位兄长在此学习了。 顾然的余光从圣上的衣袍处划过，想要说一些感恩的话， 但又想起圣上先前同他说的莫要拘谨，眉头纠结，尚有儿童肥嫩的脸皱成了一块。圣上轻笑了几声，弯身牵起顾然的手，摸了摸他的头顶，带着他悠然逛起了御花园。顾然眼睛微微睁大，片刻后已经成了冒着热气的红苹果，看着圣上的眼神满是藏不住的崇仰。但御花园才走了半圈，便飘然落起如柳絮般的雪花。薛远拿起披风，大步上前，将圣上严严实实地裹在披风之中，抬手挡在圣上头顶。 快回去。 片雪还未落在顾元白的身上，他已经如临大敌。顾元白没忍住一笑，朝着田福生招了招手，接过老太监送上来的小披风，为顾然系好在脖间。风起，雪花骤然变大，薛远啧了一声，弯腰便单手抱起了顾然，牵着圣上的手往宫殿里赶去。 圣上，您能让臣少些担忧吗？要是没有我，你该怎么办？ 没有你，还有王九瑶、郑九瑶、李九瑶。 薛远的表情随着圣上的话越发阴沉。顾元白悠悠抽出手，披风被风雪吹得猎猎作响，他在披风掩映下顺着薛远的脊背，像是安抚即将暴起的雄狮。 但他们都没有你好。 薛远浑身一酥，腰背挺得更直。晚膳后，顾然被宫侍带回了庆宫。顾元白从政务中抬起头，便见薛远和侍卫长正在外头对练。薛远年轻气盛，足足活了25年才开了次婚。他唇薄鼻梁又高挺，单是面相便能看出火气旺盛。张氏弟子张好一眼就能看出薛远是个内火强盛的人，事实也确实如此，但直到现在他也就才吃了那么一口肉。没吃便罢了，吃了之后再进口才是最难的。薛远只能找些其他途径来发泄精力，早上打拳，中午耍刀，晚上和侍卫们对练，偶尔去东陵卫中碾压那些精英，杀杀他们的劲头。汗水湿了衣襟，身姿的线条越发漂亮，颀长和强悍说的便是这样的身形。顾元白的目光吸在薛远的身上，顺过他的腰腹和长腿，打转了好几圈之后起身，走到宫殿外的廊道之中，看着他们两人。侍卫们一半为侍卫长叫好，一半为薛远叫好，两个人你来我往，场面精彩绝伦。侍卫长喘着粗气，又躲过了薛远石头般的一拳。 薛大人，你是不是有事骗了我？ 张大人，田总管和我说了，在我远走北疆时，你曾给圣上暖了床。 就暖了那么一次？ 薛远倏地用力，猛地把侍卫长摔倒在雪地上，他露出一口泛着青光的牙。 张大人是想要暖几次？ 侍卫长忍着疼，问出了早就想问的话。 薛大人，你和我实话实说，你和圣上究竟…… 张大人，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想的别想。圣上九五之尊，什么样的污秽事都不能往圣上身上泼。你说起来是无心，但总有人会听者有意。你听明白了吗？ 侍卫长面色一肃，缓缓点了点头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